北京时间七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于磊，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今天是2017年9月26号星期二，节目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3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老旧厂房尘土飞扬，杂草丛生，在东南五六环之间，两年前曾坐落着一座占地20000平方米的高耗能低产能的纸箱厂，如今老厂房大变样，现代化的建筑充满艺术气息的装饰，文化体育科技等文创产业在这里交融，让工业遗产重获新生。更让附近居民欣喜的是，曾经给他们带来困扰的厂房车间变成了京南最大的专业化文体综合馆，学国学，踢足球，打篮球，老旧厂房不见了，居民们休闲健身有了好去处。 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讲究颇多，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中国食文化的民族根基。中国人，尤其是咱们老北京人，讲究体面人情，往往通过吃来实现，可见吃在京人际关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9月23号，黄村镇格林雅苑社区居委会为了给居民、党员、志愿者和底商之间搭建一个相识相知交流的平台，社区举办了一场以喜迎十九大、和谐邻里情为主题的美食节活动。 有人说献血会使人免疫力下降，有人说献血会让人内分泌失调，长痘变胖，还有人说献血有染上艾滋病的风险，这些说法都很恐怖。可是你看，黄村镇的这群人还是撸起袖子献血了。9月21号上午8点，黄村镇政府大楼2层的楼梯间排起了长队，填表登记、量血压、抽血样，来自各科室的工作人员正在踊跃献血。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迎接十九大。 本台消息，老旧厂房尘土飞扬，杂草丛生，在东南五六环之间，两年前曾坐落着一座占地20000平方米的高耗能低产能的纸箱厂，如今老厂房大变样，现代化的建筑充满艺术气息的装饰，文化体育科技等文创产业在这里交融，让工业遗产重获新生。更让附近居民欣喜的是，曾经给他们带来困扰的厂房车间变成了京南最大的专业化文体综合馆，学国学，踢足球，打篮球，老旧厂房不见了，居民们休闲健身有了好去处。 2015年开始，文创产业的到来给这座落魄的老旧工厂带来了新生。事实上，在当时的大兴，纸箱厂的交接棒不算最早的，在纸箱厂周边此前还有制衣厂、供热厂等传统工厂，都在这几年中陆续离开，方圆5平方公里的区域已经蜕变成了大兴区的新媒体产业基地，一个个文创空间、创客中心、孵化器平台组成的新园区，让以前老工厂的聚集区开始重获新生。 而在这样的背景下，纸箱厂的存在显得与周边不那么搭调，交接也就成了必然趋势。 在大兴区政府的支持下，平克吉文创园正式接手这座老厂房，开始了改造任务。两栋楼一个厂房，破旧不堪的大门，院内杂草丛生，水电线路重来，这些硬件的改造还不是最难的，更重要的是如何用新产业彻底让这个工业遗产重焕生机。平克吉执行董事严大庆回忆那段时间说，区政府的支持，新媒体产业基地的影响力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也成了吸引新产业落地的筹码。例如对接区发改委、区经信委等委办局相关政策，在企业入驻程序规范化方面给予大力支持。2017年，助力企业申报存量盘活资金，推荐企业加入基地企业联合会等。 凤凰则无同儿戏。2015年底到2016年春天，体育、影视、科研等一系列公司相继签约加入园区。有了这颗定心丸，接下来就是撸起袖子抓紧时间对老厂房包装升级。严大庆介绍说，老工厂时间比较久了，消防隐患还比较多，我们按照新的消防规范的要求，切了一个6米的消防通道，做了消防分区，同时也把空间分为5个区。此外，大到建筑外观的设计，小到每一处绿化、消防通道里的壁画，这座老工厂在发生着彻头彻尾的改变。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2016年夏天园区改造完成，一个集电子商务、体验、休闲为一体的文化创意产业园正式对外开放。 对附近的居民来说，园区内用老车间改造的文体综合馆实实在在地给他们带来了新的体验。国学馆、搏击擂台、足球馆、篮球馆、羽毛球馆，一间废弃的纸箱厂车间如今可以承载20多种文化体育项目。这个名为汉能国际的文体场馆的专业性远超过一般的健身场馆。以1000多平方米的室内足球馆为例，这是北京南城唯一室内标准7人制足球场，采用的是荷兰进口草丝赛尔龙草丝。 在全民健身的热潮中，场馆做足了惠民。9月13号上午，记者在场馆里见到了正在打羽毛球的曹大爷。家住南苑的曹大爷离这里虽然不近，但由于周边没有好的健身场馆，他坚持每天7点从家里出发来这里晨练。曹大爷说，一天平均下来不到2元钱，暑假我孙子在这儿学跆拳道还有口才课，我们爷俩一个暑假算是有地儿去了。 本台消息，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讲究颇多，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中国饮食文化的民俗根基。中国人尤其是咱老北京人讲体面人情，往往通过吃来实现，可见吃在经营人际关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9月23号，黄村镇格林雅苑社区居委会为了给居民、党员、志愿者和底商之间搭建一个相识相知交流的平台，社区举办了一场以喜迎19大和谐邻里情为主题的美食节活动。这次活动分为2组进行比赛，各餐饮底商为专业组，居民家庭为业余组，每组参赛选手分别提供2道菜品供现场人员品尝。活动现场所有参与人员为评委， 2组选手提供了50多道特色菜品，其中包括专业组的火锅、过桥米线、特色水饺等，业余组的糖卷果、三明治、各色甜品、紫薯小馒头等等，真的是琳琅满目，各具特色，极大地满足了现场食客们的味蕾。现场的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妇提供了2道菜品，糖卷果和松肉。老夫妇中的叔叔告诉我们，阿姨的手艺很好，每次家庭聚餐，阿姨都会露两手，家里亲戚多，都排着队等着吃阿姨的拿手菜。今天的糖卷果是宫廷美食，原来慈禧老太后的最爱，阿姨的手艺是祖传的，外面可是吃不到这么正宗的味道。叔叔脸上洋溢着对阿姨浓浓的爱意。阿姨介绍说，另一菜品松肉 其中的主要食材牛肉是头一天早晨5点多特意去牛街一家老店排长队买回来的。去除了里面的所有筋，做的过程需要很大的细心和耐心。他说，看着大家都吃得这么开心，我心里特别激动，别提多高兴了。 其中一位专业组的老板娘显得格外兴奋地说，这已经是今天第6锅羊蝎子了，看着大伙儿吃着带劲，我这心里真高兴，特别感谢咱们居委会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平台，让我们有机会跟咱们社区的居民面对面的交流，面对面的介绍我们的特色美食。现场居民朋友都说，很多菜品几秒钟就被大家抢光了，大家的手艺太赞了，吃得过瘾。美食品尝过程中穿插着文艺节目，居民朋友们一边品美食一边欣赏文艺演出，这一场美食品鉴加文艺汇演给大家带来了丰富的视觉享受和味觉冲击。黄村镇格林雅苑居委会筹备组组长孙帅说，为了进一步提升居民之间的邻里情，增强社区的凝聚力，今天在我国传统节日国庆节和中秋节到来之际，我们以县里十九大为契机，以特色美食为纽带，举办喜迎十九大和谐邻里情格林雅苑社区第1届美食节活动，目的就是在社区内全面营造安全稳定和谐共荣的好局面，喜迎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本台消息，有人说献血会使人免疫力下降，有人说献血会让人内分泌失调、长痘、变胖，还有人说献血有染上艾滋病的风险，这些说法都很恐怖。可是您看，黄村镇的这群人还是撸起袖子献血去了。9月21号上午8点，黄村镇政府大楼2层的楼梯间排起了长队，填表、登记、量血压、抽血样，来自各科室的工作人员正在踊跃献血。 据黄村镇教科文体办公室负责人布斌介绍，黄村镇一直重视无偿献血这项公益活动，日常宣传中通过广播、报纸、宣传页等形式在各村社区普及献血知识，鼓励广大群众义务献血。由于夏季是献血淡季，血库储量减少，黄村镇作为党政机关理应起到带头作用。这次报名参加献血活动的有60多人，但据现场观察，很多没有提前报名的同事也来参加了。各科室的微信群里都在转发着同事们献血的照片和文字，热血青年们来2楼献血了，哟，你们这么早就过去了，我马上也去。同事们献血的热情迅速被点燃。环整办的红叶是第一次献血，他显得很兴奋，面对镜头做出了胜利的手势。 教科文体办公室的周可说道，单位每次组织献血活动他都参加，只要身体允许他就愿意奉献。党建办的楼新也是第一次献血，他说以前也想过献血，但是都不太敢，看见太多血会晕会害怕，这次是鼓足勇气来体验的，也想为社会做点贡献。楼新表示，如果这次献血之后身体没有不良反应，以后有机会还会参加的。通州中心血库工作人员介绍，社会上很多人误以为献血会损害身体，实际上献200毫升或400毫升对身体没有什么太大影响，还会促进血液循环。当天经过体检成功献血的共有30多人，献血总量7000多毫升。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采的血样并不能直接使用，要经过成分分离、检疫检测等过程才能给病人使用。从采血到可以使用一般需要24小时以上，应急最快也要6个小时以上，所以如果平时不储备血量，对紧急用血的病人是非常危险的。大兴区献血办公室主任李硕介绍，200毫升为一个单位，大兴每年的用血量将近20000个单位。大兴区的献血点在火神庙购物中心广场，那里每天都有一辆献血车，方便群众献血。希望广大群众在自己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踊跃参与无偿献血。 本台消息，家住187号院的盛增海和住在黄村镇前新庄村的陈永增，本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人。 十二年前的一个意外事件，却让两人如今成了不是父子却胜似父子的亲人。2005年，77岁的陈永增和他有唐氏综合症的儿子因为琐事和邻居吵架被打伤，住进了医院。老人因为被打一事迟迟得不到解决而固执的不肯出院。无奈之下，老人的孙女向朋友盛增海求助，因为他知道老盛是个热心肠，也很有处理疑难问题的能力。 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老盛二话没说，拍拍胸脯将事情揽了下来。而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揽就是12年。那一年他51岁。说起当年的事儿，老盛记忆犹新。陈永增是个十分执拗的老人，那时和邻居打架的事情很难按照老人的意愿解决，老盛只能想办法做老人的思想工作。看到老人家里低矮破旧的小平房，老盛心里有了主意。他告诉记者，我就骗他说打人的已经抓了起来，咱们跟他要赔偿，然后给你盖房。一听可以盖房，土生土长的农村老人松了口。于是老盛跑前跑后的忙活了好一阵儿，终于替老人要来了15万元的赔偿款，老人的新房也在老盛的帮助下盖了起来。 陈永增老两口本有2儿2女，大儿子是一名退伍的军官，二儿子患有唐氏综合症，两个女儿都嫁到其他村。陈永增和老伴儿每年只有600元低保补贴。提到老人的大儿子，老盛忍不住哭了，说老两口那会儿割草挣钱，把大儿子培养成才，可他就是不养爹妈。情绪激动的老盛不能理解老人大儿子的行为。后来老两口抹着眼泪告诉老盛，早些年大儿子让老两口帮他把农村的房子卖了换钱，老盛介绍卖房子的7000多块钱都给他了，但现在他回来看到家里的弟弟的房子他还想要，现在农村的房子也不是原来那个价了，他就心里开始埋怨老两口把他的房子卖了。 从此老盛担起了这个捡来的家。12年来，老盛早已经融入了这个家，老人每天都不忘给老盛打个电话报个平安。而为了让老人踏实，老盛来的也越来越勤。他说，我跟老人说，以后我傻兄弟我来照顾，让他安心。2015年，老人90岁的老伴去世了，村里书记、二儿子、老盛等人打了10几通电话，也没能叫回大儿子。老伴走后，老人常常晚上偷偷哭泣，人也越来越糊涂。但每次老盛来，他都还记得去村里饭馆买个鱼香肉丝回来。老人早已经把老盛当成自己的孩子。有一回老盛脚后跟疼，只是念叨了一句，老人就让老盛躺到炕上，开始给老盛捏脚，累了就换二儿子，足足捏了3个月，老盛的毛病渐渐好了。 老盛没叫过老人爸，心里却装着这个家。几天前老盛又去老人家看望，老盛对老人说，过几天我开着咱家车带着您跟我兄弟看天安门去。老人高兴地点着头，嘴里叮嘱着，开车要慢点儿，得注意安全。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如今为疏解非首都功能，工业大院要跟大兴说再见了。为全面推进疏解非首都功能工作当好先锋兵，大兴城管黄村执法队积极做好拆迁腾退工作。下面就请跟随本台记者一起来了解一下。 我是咱们黄村城管执法队的一名执法队员，现在从事的是一线执法工作，主要负责的辖区就是咱们黄村镇西片区芦城地区日常巡查工作。 张亮，2013年进入黄村城管执法队工作，主要负责黄村镇西片区芦城区的日常巡查工作。在加入城管执法队伍以前，由于工作原因对城管也有一定的了解，可是戴上大檐帽穿上蓝制服的张亮发现，城管的工作可比自己所了解的要更加心酸。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于磊、吴金浩播音，圆圆、靳时萌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 很抱歉，你的行动没有支援，没有盟友，甚至没有洗车服务。 不用担心，就这11月到期，为投保私家车主